了又承诺，一日复一日，最最纯真的仰望，看在爷爷的心里是断肠。那年头户对门当荒唐的思想，让这女孩等到天荒。那时光流水潺潺，一去不复返，让这心酸无声流怎么解脱，多情的人